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街角甜品堡吃了一杯好好吃的甜品，所以你买外卖买回屋企，让你心爱的他也都品尝到这杯甜品的味道。他一边吃，你一边看着他满足的样子，你说你感到快乐。经过花墟，你说你喜欢眼前这一束香槟玫瑰，所以你就买了它送给你喜欢的那个人，让他都感受到花的美丽和香气。你看着他微笑的样子，你说你感到快乐。你就是这么愿意和所爱的人来到分享你所拥有的美好。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扩大这种的心境？因为你自己的日子过得好，所以都希望所有的人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好。看着无条件被你帮助的人他们喜悦的样子，你将会感到一种无条件的快乐。 唱吧唱吧唱好歌，你会唱出你唱吧，冇吧冇吧冇。 为你自己日子过得好，所以都希望所有嘅人日子都过得一样好。就喺新嘅一年，我哋尝试一样嘢，尝试打开我哋爱嘅天空，提升我哋爱嘅高度，唔单止系俾我哋心爱嘅人，扩大呢种心境，让所有人嘅日子都同我哋一齐过得咁好，让我哋嘅爱同所有人分享。 为何在以前从未发生这种气氛？为你每天都刮心。 为何在以前从未发生心中斗争？热爱又好，不懂去分。困扰多一秒钟， 相信爱与梦是片刻消洒的冲动， 火花消失了后又扑空。 卡啦啦，飞出恋爱街，避免困进心碎地带，同乐笑对可尽情地让我了解。 2017年1月31日，嚟到一月份嘅最后一日，同样地都嚟到我哋公众假期嘅最后一日。大年初四星期三嘅晚上，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虽然假期系嚟到最后一日，但系我相信大家都仍然意犹未尽，希望借住今晚，我哋用一啲比较快啲嘅音乐延续呢种假期气氛啦。9:16，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6%。继续我喺度，今日一切回复正常。继续音乐情人，继续有郑子诚。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默默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赴，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多日前往，你却在望。 我遇上。 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疯，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美已叫我醉倒，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你，不我心已伤。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遇上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你，不我心已伤。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 我之所以话音乐情人今日回复正常，源自于寻晚好难得有一次机会，恬淡情人唔系恬淡情怀同音乐情人 crossover， 你都难得一次机会，子晴同善儿一齐做节目。最难得一样嘢就系我有机会播英文歌嘛。回复正常就系我继续播我嘅中文歌，但心里边仍然有呢一种嘅期盼，唔知几时有机会。我喺音乐情人间唔中同你播下英文歌咧，我相信恬淡情人啊，恬淡情怀各位主持人都有呢种冲动，想间唔中播下中文歌 嘅。交叉交叉交叉，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有了身边的他，不知不知怎可怎可过日子。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似往老泪老泪插了根刺，没有了身边的他。沿途行也会踢到死老鼠，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跟她相似，她一走后活着没意思。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个可中意，搭上的士垂头玩弄大鼻子。靠沙靠沙靠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有了身边的他，不知不知怎可怎可过日子。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自往老里老里插了根刺，没有了身边的他，沿途行也会踢到死老鼠。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跟他相似，他一着没意思。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个可中意，搭上的士垂头玩弄大鼻子。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跟她相似，她一走后活着没意思。 史，垂头玩弄大鼻子。 音樂情人鄭子誠， 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中为大致多云，明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16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升翻上20度左右，吹和缓嘅东风，风势中会间中清劲，而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去到本周后期中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而家室外气温摄氏嘅17度，相对湿度85%。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至94.4，大年初四晚上 公众假期最后一日的音乐情人。假日的感觉是应该是兴奋热闹，所以今晚音乐情人的音乐都是带着这种感觉。节目开始我们又打开天空，有还是新人的时候的陈晓东和陈慧琳跟埋邱永恩和陈建荣的打开天空，跟着有郑嘉颖、黄兴平和汤宝如的飞出恋爱街，之后大家都会熟悉谭咏麟爱情陷阱，还有张学友交叉算了，以及刚刚听过郑秀文的叮当。话都冇咁快，上面部分又即将过去，延续呢种感觉，迎接九点半新闻，我哋有钟镇涛。 茫然流浪去，我带水壶带水，到处寄居山里下，随带泪入睡，为着忘掉那痛我心的女子，她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只因我已惯于茫茫夜里有她抱拥身躯，只好强记昨天，长长夜里抱拥我自己。当天她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今天口干使我极痛苦，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我带沙取大锐，想把昨天粉碎，粉碎今天空虚。难忘是那暖我心的昨天，他的影子怎都不去在我心里。只因我已惯于无穷夜里有他爱抚身躯，只好强记他，长长夜里脚尖撩着我腿。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夜半含泪，只好以双手扫着两腿，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只好强记他，长长夜里脚尖撩着我腿。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只好以双手扫着两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内地富商萧建华一连两日透过旗下明天控股嘅微信账号发声明，不过公司嘅微信账号所有内容喺下昼突然被删除，版面显示违规，无法查看。萧建华在今日发表的声明否认被绑架回内地，声称自己是爱国华侨，一向爱党爱国，自己是加拿大公民，亦都是香港永久居民，持有外交护照，享有外交保护权，目前正在国外治疗，等疗程结束之后很快和媒体见面。本港警方证实，萧建华上个星期五由本港一个出入境口岸返内地，家属曾经报案，其后销案。位于旺角和深水埗的零食店阿美横丁先后被爆窃，在早上大约九点钟，有人发现位于旺角道的分店电闸的开关掣被撬过。警方接报到场，在花园街的后巷截停一名男子，他涉嫌企图爆窃和盗窃被捕。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深水埗分店的店员亦都报案，指电闸的开关掣被撬过，店内有被搜掠的痕迹。初步点算，收银机之内失去大约1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 機場南亭機坪發生交通意外，三個人受傷送院。事發下午一點半，一架輕型貨車和一架機場接駁車在跑道上相撞，涉及的兩名司機和一名乘客受了輕傷，全部送去北大嶼山醫院治理。粉岭公路下午发生交通意外，两部私家车沿住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在鸡岭回旋处附近相撞，没人受伤。受意外影响，现场一度全线封闭，交通严重挤塞。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159点，是升了4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8，日元113.37，瑞士法郎0.992，澳元0.758，加元1.305，新西蘭元0.731，人民幣6.887，英鎊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04点。啱啱轉咗最新係報1205.03美元，賣出1205.56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地區會係大致多雲，聽朝早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會係20度，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金雞報喜，投資有秘技， 雞年旺上，荷包大漲。 金雞獨立是不是可以在市場立立立？ 是的。 哇 我有， 我有你 星星星， 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祝大家 福禄永同在。 日阴一阳， 太极是有益身心的国术， 以柔制刚。 不过在公共行政上耍太极就不是好事了， 如风持弊， 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如果耍太极，推卸责任就是行政失当， 污染失责。 我们必须向种种行政失当说不，推卸无理，申诉有道。欢迎与申诉专员公署联络，电话2629-0555。 有人说兴趣不可以当饭食， 我喜欢读书，亦都有不同的兴趣，希望将来可以将兴趣变成职业，所以我报读获资历架构认可的职业专才教育课程， 将兴趣变成专业才能，成为专业人才。 兴趣当然可以当饭食， 职业专才教育， 兴趣成就专业。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台。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真啱我使，如靚女真啱我使。問佢魔鬼嘅三圍，問佢魔鬼嘅三圍。就算追到想結婚，就算追到想結婚，話要擺酒百幾圍。為了娶得美妻，我願做奴隸，但冇錢銀麥面金濟。外母一雙眼睛，眼內是錢幣，盲我衰仔閉上抌雞。今天錢要銀，大家都說最實際，若冇錢銀個個樣似烏龜。總之想發威，一於等到我皇位，橫財夢定能實現解決問題。為了打工邊有計，做到趴低似水泥，望下波士嗰個樣，面口黑黑似鐘櫃。為了搵餐眼仔，卻願做徒弟，下氣吞聲我心翳滯，做到手腫腳跛，夾藥袋腸胃，望有一天我可發威。今天錢要銀，大家都說最實際，若冇錢銀個個樣似烏龜。總之想發威，一於等到我皇位，橫財夢定能實現解決問題。若我一天可發威，盡把冤屈氣出齊，若我一天執個位，運氣速速快啲嚟。 各位朋友，記得當年的士高年代嗎？ 做過出好戲體，我立下雲。 記得當年香港樂壇 間都變得美麗，運氣速 十首有九首歌推出正常版本之後，後尾都會加啲 remix 上去，甚至乎連慢歌都要 remix 嘅。 今天錢要銀，大家都說最實際，若冇錢銀嗰個樣似烏龜。總之想發威， 嗱，家下 Sam 係人都知啦。嗱，呢首歌你又記唔記得？新年流流聽下，橫財夢都唔錯嚇。雖然 Sam 冇乜新歌推出，但一年一度咧，佢必定會喺新年出現，就例如佢嗰啲《財神到》啊、《打雀英雄傳》啊咁啦。咁而家都係新年嘅期間，我哋繼續聽一下 Sam 就剛剛送俾你佢嘅《橫財夢》。9:41，繼續我哋下半部分嘅音樂情人，延續大家興奮同熱鬧嘅假期感覺。繼續有啲比較節奏快啲嘅音樂出現。 无谓再依 半半找到根据，每次半月我都有罪。其实我不过答我路，行为共标准有一套，世界却说这种态度。未敢多说一句，生怕会给判罪。其实我不过答我路，行为共标准有一套，世界却说这种态度。 同安仔嘅将冰山劈开之后，有另一首 remix 出现。呢首 remix 嚟自陈百强，当年嘅一首《地下裁判团》。一首《地下裁判团》，除咗令我哋怀念陈百强之外，就即刻记挂住当年呢首歌嘅原曲。呢度嘅组合叫做 Pet Shop Boys。It's a sin。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时间嚟到晚上的9:5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二点六至94.4的音乐情人啦。今晚全快歌的晚上，一首一首的快歌，时间1分1秒咁过去。一首200度，令你想起叶倩文。 走地下裁判权，你可以谂翻起 Patch Up Boys。 你爬高温吗？ 一手二百度 温吗？ 你可以谂翻起 Madonna。 我却偏偏不偏怕。 佢嘅 Material Girl。 来相拥吧。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十六度。 无需讲话。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唔系二百度，系二十度。吹和缓嘅东风，风势将会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将会有几阵骤雨出现。林离开话俾你知，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6%。好啦，假期完结啦，明日可能一切要回复翻正常。如果你咁好彩继续放假嘅话，祝你继续假期愉快。但如果你要翻工嘅话，希望你可以带住假期嗰种嘅兴奋、冲劲同活力。明天进入工作中。音乐情人到尾声，郑子正同你讲声再会。听日你开工，听晚音乐情人继续营业。 起心包。